的纪念，是我们爱的小永远。我不太了解誓言，不问明天有多远，每一刻都是永 远。早晨七点的 CBD，大北窑公交总站迎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上班族，地铁国贸站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汇聚了千万人梦想的北京国贸进入加速第二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老公，这是什么车？好帅啊！ 国民豪车众泰 T600 啊，颜值高，性价比更高。 众泰汽车 T600 最700，购车大放价，999听友更有专属优惠，折后再降1000元，活动截止到3月31日，赶快行动吧！详询五方桥奥宝仕达 4S 店，0106736-2558，6736-2558。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999，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唱给你听。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有没有 WiFi？ 密码是多少？估计呢，这已经成为了你进每家门店的口头禅了。但是情况呢，或许很快就会扭转。彭博社呢日前是刊文称，当前美国主要的移动运营商均提供了无线数据流量的服务，这一重大变化呢，可能将置 WiFi 于淘汰境地。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 Nicole， 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北京地铁一天发送的旅客量到底是多少呢？在2016年的4月30号，北京地铁旅客的发送量达到了1269.43万人次。这个数呢多不多？非常多。大家呢不要以为这就是这一天，平时其实也非常多。其实啊，北京地铁日常的发送量也非常的惊人。2016年，北京市地铁运客是达到了36.6亿人次，一年36.6亿人次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如果一天是1000万人，那么一年就是36.5亿人次。也就是说呢，去年北京地铁日客流量超过了1000万人次，日客流量超过1000万人次已经成为常态了。目前呢，走访了顺丰、申通等快递企业，得知呢快递员人手短缺现象呢并非今年才出现，其实每年从春节后呢都会持续到3月份。据了解，网传快递员转行送外卖起于申通快递，对此呢申通快递某站点的负责人称，快递员转行送外卖并不是普遍现象，就是正常的人员流动，节后呢也有外卖员转行做快递的。这一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女首富唐僧啊。凭借着信仰、明确的战略目标和严格的自律，经历了9981难，最终的不仅成功的取得了真经，还赢得了女首富的爱慕，这绝对的可以被入选成功学经典案例之首。这位女首富就是香港富华国际集团董事长陈丽华，在2017年胡润全球富豪榜上名列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单第一位。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条演出资讯，修女也疯狂即将登陆中国。百老汇原版音乐剧《修女也疯狂》根据同名电影改编，音乐剧版本呢也是延续了电影的故事情节，当然也延续了电影的搞笑风格。值得一提的是呢，音乐剧《修女也疯狂》的制作人正是电影版的女一号乌比·戈德堡。据乌比·戈德堡说呢，世界各地的观众都已经对原著电影无比的熟悉，但你走进剧院之后，观众们呢却都不约而同地发现这场演出却比电影更加让人惊喜。当然在此我们也是更加期待《修女也疯狂》能够尽快与中国的观众见面。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先告一段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这个早晨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蔡依林的《我呸》，非常动感的一首歌，希望你会喜欢。 半夜一点的舞鞋郎当睡一间美，清晨五点的万人登上地早大会，六零年代欧洲前卫地下导演讨论会，九零年代偶像复仇千里握手拥抱会，零下五十度北极探险为期十几天，撒哈拉吐了绝对崩溃三度导演，三天两夜集体开课歇斯底里的宣泄，方向进入深度放手无意识催眠，装逼让学生能排队，有的约会全套无印少女装备让她飞扬陶醉，星期五二十四小时星一点都还凝微，网络上五十个单身妹妹一点都不美， 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妮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想到我要聊到的话题，我就充满了正能量，充满了热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聊到的是正所谓的弱国无外交。这些年来呢，中国的强大不光体现在硬实力上，咱们的软实力也逐渐的加强了。在你不知道的时候，霸气的中国风早已悄悄地吹遍了全世界。不信呢，今天 Nico 就带大家好好逛一逛，赶快呢，我们就一起来登上音乐自在游号快车，让你见一见你所不知道的大中国。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下，听到的这一首歌呢，也是非常的有寓意，正是来自于周董的《我的地盘》。 最高的锻炼，清澈干净的本质，勇敢期待的交通标志，到点令我扭起控制。我的老师，我是不是真的不懂事？听我念老师歌词，欣赏我大权的样子，我正在做事，一个方式，一个样子，一个一致。 特别的小姑娘，懂得需要勇气，别让我牵上游戏，我非常好戏，我是一号正在练习，一面注意如何的扭曲，我要的是是你好意。 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999路况播报，我是李恩，为您来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京港澳高速西向东从卢沟新桥到卢沟桥路有 2.3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6公里。机场高速北向南从望京街到广顺南大街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5公里。京藏高速北向南从科惠路到北沙滩路有 0.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8公里。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朝阳北路东向西石佛营路附近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建国门外大街东向西从国贸桥到建外大街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学清路北向南从月泉路到林业大学北路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供您参考。私家车999提醒您，今天是星期二，限行尾号是5和0。FM999 提示您，

我们好好的认识一下，作为大国，我们的祖国中国对于全球的影响是多么的庞大。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Nico 非常熟悉的时尚圈。所谓的时尚圈啊，向来都是西方的战场，但是这几年呢，国际大牌们却开始迷恋我们的中国风了。比如 GUCCI 的名模们用中国呢古典盘扣取代了拉链，身上穿的也是刺绣，人家打的也是油纸伞，手里拿的不再是名牌包包，而是中国的团扇。当然还有我们的时尚女王 Prada 也是让模特呢抱着书本包变成了民国的窈窕女郎，中华小丽玲也是带着禁欲的气息，这绝对是时髦的中国风啊。当然说到时尚界，怎么能少了我们非常啊熟悉的阿玛尼。年逾古稀的老爷子呢，据说是偏爱中国的竹子，他也是吸取了中国水墨画的灵感，让模特穿在身上，一个个宛若潇湘仙子，轻灵飘逸。并且呢，在2017年的春夏高定大秀上，还将盘扣、汉服等中国的古老元素和现代的时尚相结合，让时髦的女性们都美得如阳光一般的闪耀啊！看来我们的中国风对于时尚圈的影响，那是有目共睹的。好了，接下来说了这么多，稍事休息一下，我也喘一口气，听一听谢霆锋的这首《谢谢你的爱》1999。 说再见，别说永远，再见不会是永远。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需要承诺。不后退，就让它心碎，宁愿孤独的滋味。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反正爱不爱都有罪。要走也要擦干眼泪，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别说永远，再见不会是永远。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需要承诺。不后退，就让它心碎，宁愿孤独的滋味。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反正爱不爱都有罪。要走也要擦干眼泪。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 好像一说到这个中国大国对于国际的影响，我就停不下来。我们刚刚聊到了秀场上的中国风，其实秀场下也不闲着。比如你能想象一下吗？现在在国外大街的老外们都非常执着喜欢穿着唐装马褂旗袍凹造型呢。 当然人家呢旗袍搭配小白鞋也能别有一番风味，不仅是古风的流行，中国劳动人民的日常装备在老外眼里那也是时尚的不得了啊。比如解放鞋、回力鞋、飞跃鞋，原本呢只有在地摊夜市闪亮，在建筑工地沸腾的他们，如今人家也是走向了秀场，卖到几千块还被外国的潮人争着抢呢。Prada 大秀上呢，我们就看到了大放异彩的解放鞋。当然除了解放鞋之外呢，还有仅收65块钱却被顶级那些名模们抢着穿着回力鞋。鞋是如此，包更是如此了。谁能想到呢，中国人民春运必备的蛇皮袋子已经被做成了大牌包，你知道卖多少钱吗？卖到了18000。没想到吧，从前想想十几块钱的编织袋，现在人家摇身一变那就是街拍神器啊。好，接下来放松一下，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惠妹的《姐妹》。这首动感的舞曲呢，也是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早晨不一样的阳光气息。 坚强，你就像只快乐鸟。

北京晴转多云，2到12摄氏度；上海多云，5到12摄氏度；成都小雨转阴，7到14摄氏度；天津晴，4到15摄氏度；石家庄晴，4到16摄氏度；保定晴，0到16摄氏度；周周晴，1到16摄氏度；廊坊晴，0到15摄氏度；宜宾小雨，10到13摄氏度；德阳阴转小雨，7到12摄氏度。关注过了今天的天气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条非常有意思的新闻。快递员啊，嫌乱花钱就替买家退货了。日前呢，苏女士的妹妹在网上给她秒杀了2个400元的拉杆箱，结果送来的呢，却是2个登机牌。快递员称无货，苏女士呢是拒收投诉，而货品的客服则称呢有货已经送到了站点，但是订单的状态呢是退货状态。这个时候呢，快递员则承认了，是因为觉得苏女士太花钱了，她给私自退货了。 手机开了，音乐很自由。 说到中国风在国外的盛行呢，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红绳儿。在中国的传说中呢，越老牵姻缘的红绳儿。当然现在看看卡地亚啊、迪奥啊、Burberry啊，都非常看好它，将它做成了各式各样的红绳的手链，人家可是年年都卖断货的节奏。当然还有比较融入中国特色的，就是 Super Me， 他把中国老百姓在冬天人手一个的热水袋上印上了自家的 logo， 就翻身成为了潮流的单品，红红火火，是晃晃悠悠啊。还有呢，就是潘家园的遍地都是的寿丸也被他临摹了，一经推出就被人家歪果人抢空了，他们都觉得真的是美的炸了天，可以当个传家宝之类的。其实话说，我觉得很多的中国风在老外的眼里应该都会成为传家宝吧。其实呢，聊了这么多，我突然觉得特别的热血跟沸腾。为什么？就是随着我们国力的强盛，我们国家越来越多的单品走上了国际的大舞台，当然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我们中国很多很多的宝贝，很多很多的瑰宝，很多很多的奇迹，你们说对不对？好了，接下来呢还是稍事休息一下，送上的歌曲呢来自于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没办法，再不送歌的话大家都忘了我是一个音乐节目的 DJ 啊。 又到凤凰花朵开放的时候，想起某个好久不见老朋友，记忆跟着感觉慢慢变鲜活，染红的山坡，道别的路口，青春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剩一片感动在心窝。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那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也许值得纪念的事情不多，至少还有这段回忆够深刻。是否远方的你有同样感受？成长的坎坷，分享的片刻，唱起你写下的歌，仿佛又回到那时候。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那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几度花开花落，有时快乐有时落寞，很欣慰生命某段时刻曾一起度过。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那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给我最珍惜的朋友。

在游了吗？嗨，你好，我是苏运营，我在听，你在吗？ 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妮蔻。刚刚听到的那首歌呢，正是大火的歌曲，来自于赵雷的这首《成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听歌之外，当然还有一个非常吸引大家的话题，就是随着中国成为大国之后呢，我们国家的中国风也是吹遍了全世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好好的盘点逛一逛，有哪些中国风在国际上是被大家疯狂的追捧。比如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去年耐克祝你发福的鞋，你还记得吗？话说今年人家阿迪达斯是坐不住了，推出了一款麻将主题的限量鞋，鞋盒就是麻将盒，标签呢就是麻将牌，连鞋垫都是麻将。当然我想在此刻四川人民应该是笑嗨了吧，兴许呢就像海报所说的，穿着它打麻将特别容易糊。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是麻将的爱好者，不妨呢可以买一双这个鞋试一试，是不是真的像他传说中所说的，穿它玩牌必胡无疑。好，接下来呢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送上来自于林忆莲的《失踪》。歌曲过后呢，下个时段我们是继续一起聊一聊大国风范，我们中国风都吹到了哪些地方，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喽。 他说他找不到过一生，从这个安静的镇到下一个热闹的城，来去自由从来不等红绿灯，酒吧里头喧哗的音乐声让他暂时忘了女人的身份，房子摇动着灵魂贴着每个耳朵问，到底哪里才有够好的男人， 已经不如从前热闹。1988年建立的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已经开始转型为创新创业一条街，私家车99.9进入加速第三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行之有度，事业无疆，奥宝仕达众泰汽车提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99。 老公，这是什么车？好帅啊！ 国民豪车众泰 T 六百啊，颜值高，性价比更高。 众泰汽车 T 六百 Z 七百，购车大放价，999听友更有专属优惠，折扣再降1000元，活动截止到3月31日，赶快行动吧！详询五方桥奥宝仕达 4S 店，0106736-2558，6736-2558。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62113，6126-2113。降价啦！知道新能源汽车降价了？ 降多少？ 我都不敢说，降到你难以想象。数量有限，先购先得。 战号神器知动汽车北京总代理和泰仕集团，详询0105287-1933，5287-1933。每周一， 每周一就在每周一， 来正美枫叶更换前后风挡玻璃，给您免费贴太阳膜，详询400-600-2763。 记得每周一相约正美枫叶哟。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今年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又临近了，汽车市场呢仍是消费者关注的焦点之一。作为大宗商品的汽车呢，如今已经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同时呢与汽车相关的质量问题、服务问题也在逐年的增加，并促进了各大汽车厂商更加注重新车的质量以及售后服务水平的提升。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动画片《熊出没》让不少人意识到光头强滥伐树木带来的危害性，可在现实生活中呢，还真有各色的光头强因砍树触法。日前呢，检察院也是通报了已对两起涉嫌滥伐木林罪的行为提起了诉讼。从人力社保局获悉，为了加强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管理，经市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审核，市医疗机构保险事务管理中心自3月1日起终止14家的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书。这14家医疗机构呢，包括了丰台区花乡白盆窑村社区卫生服务站、朝阳区金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据了解呢，这些医疗机构多为社区的卫生服务站，其中呢，丰台区为最多，占了6个。这一时段的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共享单车。上海市自行车行业协会总工程师徐道呢，向媒体日前是公开表示，上海市关于共享自行车的标准正在制定，预计呢6-7月份就能实行。存量车的安全性抽检、强制报废的期限是3年，故障车处理期限、投诉电话24小时开通、购买安全保险等消费者关心的问题，都将在团体标准中有所明确体现。上海多部门呢还将推出停车位电子围栏建设，避免呢共享单车泛滥给周围居民带来的困扰。好了，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呢调整一下心情，继续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张学友的《你好毒》，在这个早晨依旧送给你。 着自己爱，一阵阵暴雨随狂风吹过来，我左右摇摆，差点就到头栽，幸好我仍然有一点动力在，你触碰不到我致命的要害，冒上你吃好只认到没活该，拽拽的样子你真的心太坏，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你越说越离谱，我越听越糊涂，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他死都不认输还假装不在乎，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你给我说清楚我又啃掉你的骨，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每次都被欺负小心我一定保护，幸好我仍然有一点动力在，我致命的要害，抱上你之后只认到没活该，拽拽的样子你真的心太坏，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你越说越离谱，我越听越糊涂，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打死都不认输还假装不在乎，我越听越糊涂，打死不肯认输还假装不在乎，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你给我说清楚我要啃掉你的骨，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每次都被欺负相信我一定报复， 大家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妮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不光听好歌，还聊一个非常热血的话题，就是你知道吗，我们的中国风已经吹遍了全世界的各个角落。上个时段呢，我们聊的是啊，中国风在时尚圈的风靡，你以为仅仅如此吗？ No， 远远还不够。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老外呢纷纷是被这股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所折服。从前的时尚弄潮喜欢在身上纹几句不明所以的英文，而现在呢，大家都已经不约而同的换成了中文。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小贝就在身上纹了一个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比起英文的繁琐呢，中文的博大精深在于你可以只用一个字儿就概括千言万语啊。听了这么多，或许此刻在你心中也许对于中国文字会有一个更高角度的认知呢。好了，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王菲的《闷》，听听歌放松一下心情，我们马上回来。 天长地久，求一个爱。 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李恩，为您来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京开高速南向北从福新路到京良路有1.4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京承高速南向北湖光中街附近有1.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5公里。机场高速南向北从望京街到五元桥有2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9公里。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从西土城路到二环有1.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北五环路西向东从香山路到小清河路有4.4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杏石口路西向东从西平庄路到汉河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北四环中路辅路东向西从京藏高速到至新东路辅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京密路北向南从彩虹路到望京街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供您参考。私家车九九九提醒您，今天是星期二，限行尾号是5和0。 FM 九九九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继续为您刷新路况。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嗨，你好，我是苏运营，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始终带着你爱的 节目当中呢，我们不光听好歌，还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中国风都吹到了哪些地方。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是，就是你小的时候奶奶家常用的那种大花搪瓷盆，你还记得吗？在我们的眼中呢，或许你觉得有点老的掉渣了，可是在老外眼里那可是潮得不得了。我记得我之前呢是看过一个 MV， 在 MV 当中呢用这个大花搪瓷盆来装爆米花，他们或许觉得这个容器装爆米花味道会有所不同吧。所以呢，现在你赶快还不回家翻翻自家的老物件，赶快收藏起来。什么北欧风啊、地中海风啊、田园风啊，在我们中国人迷恋西式装修的时候，你知道吗？人家西班牙的酒店都默默搞起了中国特色了。想想看，在老外心中，墙上涂几个中国字儿，就算得上是潮流了。兴许呢，过几年大家再去国外的这个酒店住宿的时候，会专门的推出中国包房，大家就可以有机会去领略一下老外眼中的中国包房、中国装修大概是什么样子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的《丑八怪》，希望你会喜欢。 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在爱情里面进退最多被消费，无关同样的是非又怎么不对，无所谓。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赞美，围绕着我的卑微也许能消退，其实我并不在意，有很多机会像巨人一样的无畏，放纵我心里的鬼，可是我不美。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呀呀在漆黑一片的舞台，丑八怪呀呀，在这爱 会红颜祸水，有人丢掉称谓什么也不会，只要你足够虚伪就不怕魔鬼，对不对？如果剧本写好谁比谁高贵，我只能沉默以对，美丽本无罪，当欲望开始贪杯，有更多机会像尘埃一样的无畏，化成灰谁认得谁，管他配不配，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呀呀，触摸在漆黑一片的舞台，丑八怪呀呀，在这暧昧的时代，我的存在呀呀，不意外。 行的中国风，我相信在这个里约奥运会上呢，大家也是关注到了，就是各国的运动员身上都出现了拔罐的痕迹。美国名将菲尔普斯就特别坦诚地说，自己就是拔罐多年的粉丝，他说非常有效，我特别喜欢。还有呢，像风油精啊、清凉油这种，在我们眼中啊特别稀松平常的老物件，可是在海外却很流行呢。江湖呢一直有传闻，风油精在埃及那是可以当小费的，就是在美国风油精也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当然呢，辣条和老干妈成功的登陆美帝之后也是颇受人民的欢迎，老干妈是干掉了一众美国的本土辣酱，被洛杉矶时报呢评选为最佳辣酱。哎呀妈呀，放在一堆瓶瓶罐罐里，我们的老干妈显得好洋气呢。但是呢，人家得了冠军还不算，还抢滩的外国著名的奢侈品折扣网站，被老外奉为是调味的佳品。当然我们的辣条也很好吃，虽然呢价格比国内是翻了一番，一跃呢成为了奢侈品的零食，甚至呢还有粉丝为他做了一个表情包，说道，小子们看我买的辣条，我简直是个富翁。所以千万不要小看我们的辣酱和辣条啊，在国外人家可是很有名的。在大家哈这个哈那个的时候，你知道吗，老外都在哈中国。当中国文化越来越火，当霸气的中国风吹遍了全世界的时候，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是想问一下大家，今天你哈中国了吗？ 如果流浪是你的天赋，那么你一定是我最美的追逐。如果爱情是你的游牧，拥有过是不是该满足？是能够扎营停住，将笛声胡旋舞，为你笑，为你哭。爱上你的全部，放弃。

京密路北向南从彩虹路到望京街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复兴门外大街西向东从复兴路到白云路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紫竹院路西向东从板井路到车道沟桥有 0.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供您参考。私家车999提醒您，今天是星期二，限行尾号是5和0。FM999 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继续为您刷新路况。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此刻你收听到的是人物志，我是主播林口。 周末换台，跳到久违的天天向上，看着略显单薄的四人主持团，怀旧情绪又一次泛滥了。在主持人大换血当中，引起风波最大的当属欧弟的退出。当时的双方各执一词，争都争不出来一个子丑寅卯。至今呢，还有人在感慨没有欧弟以后再也不看天天了。但是真正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欧弟在离开天天以后的发展，8年的主持生涯，并且是在那样的王牌节目，去了今夜百乐门辅助金星主持时，却成为表现最尴尬的一个。才艺展示依旧是跳舞 B-box 以及模仿，和8年前初登台的他并无明显的长进。所以欧弟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贾乃亮在花样男团里曾经这样说欧弟，你不能把苦日子当做你一辈子的苦，就不相信生活的美好。路易也说你要乐观一点，说这些话呢都是欧弟曾经经历过那段被他称为地狱般的日子。这段故事在很多地方都被提到过，从2009年在天涯上火的那个名为欧弟不红天理难容的稿子，到他成名后的采访，那段日子的辛酸完整地袒露在了所有人面前。他的出身就很戏剧化，原本富裕的家庭在80年代他就能有1000块的零花钱，过着公子哥的生活。结果因为父亲做生意失败，欠下了巨债，一朝破产，母亲弃之而去。当时才15岁的欧弟就要为父还债，四处打工， KTV 服务生、工地搬砖、餐厅端盘子，这些都做过。最穷的时候呢，坐公交车去学校的钱都没有，午饭当然也吃不起，被同学发现之后便给他凑了百家饭。欧弟说他当时边吃边哭，后来饭都要变成粥了。所以呢，他和高中同学的关系至今都很好。为还债出道做艺人，没几年呢，到了服兵役的时候又断了经济来源。据欧弟自曝，有一天他的父亲和几位债主一起去部队找他，欧弟看着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父亲，又在3张300万台币的本票上签了自己的名字，背上了这笔债。而这件事情给欧弟最深的打击是，父亲可是跆拳道的教练呢，怎么能被人打成这样？所以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所谓高尚的武德武艺，你有再好的情操，这些都是假的，因为欠钱就要被打成这样。等他服兵役结束，父亲却从此消失了，至今仍然没有消息。也许就是欧弟每次提及往日时的消极，才让贾乃亮和陆毅都忍不住地去鼓励他。当然我们对欧弟的遭遇也十分的同情，也佩服他从15岁就开始为父还债的坚强和担当。但是不得不说，欧弟在不知不觉地放大自己的苦难，并且快要让这份苦难淹没掉自己的生活了。其实很多明星出道都是为了家人还债，这个也是有时代背景的。当时的港台黑社会高利贷猖獗，一不小心就背上了巨额的债务。吴奇隆、蔡少芬、杨丞琳、林依晨等等都曾替父母还下千万巨债。和欧弟最为亲近的同组合兄弟罗志祥也是身负千万巨债，他在开讲了里面提到了这一点。他说当时欧弟去服兵役，组合解散，因为还要还债，他不得不转型去做综艺，当时欠的有大概1000万吧。他就是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带过，然后得意自己主持3档综艺节目都是收视冠军，被称为三冠王。 你看，这就是他们中间最大的不同。欧弟呢是在低着头攒着劲儿还债，生活被苦难都包裹了，所以到钱还清时，欧弟会突然对生活感到迷茫和没有方向。之前都是为了还债挣钱，债还完了他要做什么呢？现在很多人都在说，或许欧弟的励志并不是真正的励志。真正的励志呢，不是38岁的中年男人仍在诉说着年轻时的苦难，而是经历过之后的不放弃，是心里怀抱着对于生活的希望，然后勤恳的努力，而不是被皮鞭抽着一般皱着眉头哼斥着向前一米一米的挪步。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不容易，幸福的人都是一样的，而不幸却有各自的不幸。生活原本的面目不就是这样吗？你无法预知他是什么时候给你的当头一棒，与其成为他的奴隶，不如做他的主人。 在水里，在火里，我的爱不变不移，就算是碰到回去，我也追到十七世纪。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我绝对毫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境，四个字，坚持到底。全心全力爱你到底。 用心聆听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境，四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 再忙，也有人一起。

目前京承高速北向南从北四环东路辅路到文学馆路有 1.4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3公里。丰台北路西向东从西三环南路辅路到立泽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西直门桥北向南从德胜门西大街到中大安胡同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建国门外大街东向西从国贸桥到建外大街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北湖渠路北向南从来广营新北路到新店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莲石东路辅路西向东从雕塑园南街到小屯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玲珑路西向东从蓝电厂南路到北洼路有 0.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姚家园路东向西从青年北路到星火西路有 1.4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供您参考。私家车999提醒您，今天是星期二，限行尾号是5和0。FM999 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继续为您刷新路况。 今天的你听音乐自在游了吗？嗨，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听，你在吗？ 开。 很多时候我们放大了艰难，轻易就放弃，总觉得梦想遥不可及。大家早安，我是妮蔻。或许很多人觉得成长从来都是一个人的事情，可是你知道吗？想要飞得更高，就应该把地平线忘掉。生活总是有不尽人意之处，那又如何呢？你曾经受过的伤都是你成长的勋章。大家早安，我是主播妮蔻。 是沉默的时候，你比我更难过，好像你的错。